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山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蝉声，它低了个门儿。再饮几杯桂花酒，似醉非醉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板一眼山有缘，为你广播半耳边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 北平的七 月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。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疏， 至疏。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索， 上下求索，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。 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爱宝娘。 还能相遇，一切就像梦一样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。 方志远洗漱好，不免跟周宁静说起毛俊和胡谷月的事。周宁静一边敲着键盘一边说，哼，50万，她婆婆都给50万赔礼道歉了，那谷月还不知足啊。这个谷月，下回我要是碰到她，真该好好的说说她了。 这事儿你少管。 我也就这么说说。海丽和老八的事儿，咱俩还没管够啊。你看看现在，我当时就说别冲动，别冲动，但凡晚一两个月再闹离婚，等海丽发现自己怀孕了，他们还会离吗？哼， 这老爸还真挺闹心的。听说呀，这回他们俩假复婚，海丽没少折腾他，一晚上叫醒他3回，喝杯水都得往里边插温度计，凉了热了相差1度人家都不喝。 嗨，老八就是欠收拾，你们男人都一样。 不，什么不，什么叫你们男人呢？ 周宁静停下手里的活，扭头看向方志远。嗯，我说的不对吗？就你们那几个哥们儿，有谁是真的知道疼老婆尊重老婆的？ 嘿，我不是吗？ 强不了多少。哎，人胡谷月确实和婆婆关系处得不好，能要上孩子也算是历经千辛万苦。毛俊呢又是个妈宝，可至少人婆婆大气啊，一出手就是50万。不对，刚你不还说等孩子出生再给追加50万吗？什么叫100万呢？都快够我们学区房2个首付的了。再看看我也算是你们家的功臣吧， 可是我婆婆，也就是你妈，别说一百万，连一万块钱都没给过我。 女婿啊，我发现你现在说话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怎么你现在动不动就话里有话，夹枪带棒的呀？ 有吗？周宁静说完又低头敲键盘。 方志远还想说什么，想想又作罢了。他躺倒在大床上翻来覆去，不知怎么的，倒想起晚上在菲斯特吃饭，在包厢门口和百成的寒暄。他问了问慕华的事情，见百成一脸的厌气，末了还说了句，像你方志远这样的好男人全都结婚了，剩下的全都是些奇葩。是啊，在百成那儿自己还是个好男人，可是在周宁静这儿，倒变成了你们男人都一样的。 周宁静突然冒出来一句，哎，对了，明天晚上我哥请咱们俩吃饭。 哦，方志远哦了一声，盖上了自己的那床薄被。陆泽熙还没有进家门，就被站在楼下的林子轩拉进了一个咖啡馆，说他有个朋友想见见陆泽熙，跟他谈谈业务上的事情。昨天晚上在陆泽熙车上的这一幕，这个女人哭得跟个泪人似的，末了还负气的走了，可这会儿呢又笑脸盈盈地出现了。陆泽熙不免叹了口气，啊，真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好吧，跟他到咖啡馆坐坐，总比让他缠着非要跟上楼好啊。 林子轩说的这个朋友是个女人，年纪和陆泽熙差不多，戴着一副金丝边框的眼镜，看起来斯斯文文，倒是挺知性。 陆泽熙小声的对林子轩说，别告诉我你要给我介绍女朋友啊。 林子轩白了陆泽熙一眼，那个女人欠欠身，主动和陆泽熙握手，还意味深长地看了看陆泽熙。那个女人说，陆先生，幸会，我是王翠。 哦，好好，幸会幸会。 王翠说，子轩大概跟我说了一下你的情况。 我什么情况？我医院的情况是吧？好，王女士你放心，我们医院啊，在整形圈不敢说全国最好啊，在全省那是数一数二的。陆泽熙一边说，一边打量着王翠，你是想做全脸还是局部？ 我并不觉得自己的容貌有什么缺陷，也就是说，我不需要整形。 不整形。那子轩不是说你想跟我谈一谈业务上的事情吗？陆泽熙一边说一边看向了林子轩。 林子轩迅速低头，这样吧，子轩，你先回避一下，让我和陆先生单独谈谈如何？林子轩居然站起来就跑了。 陆泽熙苦笑起来，不是，王女士，不是，到底是什么情况啊？ 王翠从包里掏出了一张名片，递给了陆泽熙。 心理医生，搞半天，这个丫头给我找了个心理医生。 陆先生，你这个反应很正常，从你内心就本能排斥别人的关爱。 王女士，就像你不觉得你需要整形一样啊，我呢，我也觉得自己的心理很正常，我没有病。 陆先生，你不要激动，芸芸众生但凡是人，他都有心病，包括我自己。 陆泽熙喝了口水，扭头看了看不远处的林子轩， 林子轩一脸的紧张，不时地往这边张望着。好了，算了算了，那想来子轩呢也是一番好意啊，虽然我觉得十分不爽啊。陆泽熙说着抬手看了看表，那我们聊个300-500的吧啊。那个王女士，你那边怎么收费啊？1小时500够了吧？好，那咱们就聊半个小时，我给你250。不对，250太难听了，好了，就算300吧。 啊，咨询费子轩已经付过了。 哦，那好啊，那咱们就开始吧。 这几年我治疗过不少离异的患者，你的情况在他们当中已经算是轻的了。 我的情况？ 你不过是内心有些挫败，不敢开始新的感情，爱无能，爱无力罢了，远没有你自己想象的那么严重。 可不是吗？我说了，我没病。 我们的内心其实是一个能量载体，看起来我们把情感投注到了某个人身上，但是说白了，这种情感最终会打到内心这个载体，情感越汹涌，载体的沉重也就越大。陆先生确实没病，只是你的内心不堪重负罢了。 陆泽熙缓缓地看向了王翠，却还是在笑。对对对，啊，你说，接着往下说啊。是啊，毕竟子轩花的钱嘛，啊。 在正常情况下，我们内心的能量是能够随着我们的主观意识收放自如的。吃进去的食物，我们一般人呢，用日常活动和适量运动来消耗。可是，还有一部分人，比如那些想减肥的人，他们会有另外一些极端的方式，什么催吐、剧烈运动，可想而知，这既不科学，也伤身体。而你呢，陆先生，就是那个情感上的肥胖症患者。和剧烈运动不同的是，你呢，则把内心这种积蓄的情感能量换成了和不同的女人恋爱，不停的烈焰。 烈焰，这个词不错呀。 简单来说，你是一个感情强迫症患者。 哎，可别急着给我定性啊，这才5分钟都不到呢。 你急着去释放你的情感，却始终找不到那个依托，能消耗你这种情感的，大概也只有你的前妻了。 哦， 说来也怪，离婚这事，不管是男方先提出来，还是女方先提出来，男女的反应几乎都差不多，那就是先知先觉，先感受到伤痛的都是女方，男方呢，往往在离婚后期才会有那种深切的痛楚。 还有这种事儿吗？我怎么没有听说过呀？ 男人的社会角色不一样，这个社会，男人的形象多是坚强，坚韧，简直无坚不摧。比如离婚吧，这件事一般男人都不会轻易往外说，在整个亲友告知过程当中，他是被动的。不但这样，他面上还得装作无所谓，再多的痛苦呢，也只有独自面对。相比之下，女人就会主动和亲友去分享自己的痛苦。 那个王女士，我插句嘴啊。 你说。 你说到底是谁给男人定的这个社会角色呀？这个人也太坑爹了吧。 生理决定的，社会的价值取向决定的。 哦，你要这么说，如果我不想无坚不摧了，我还得去做个变性手术啊。 为什么 一定要无坚不摧呢？痛苦本身就是情绪的一部分，就跟天要下雨一样，谁也不能保证每天都万里无云，有时候下点雨不也挺浪漫的。 鲁泽熙不言语了，王妃又说了一堆话，鲁泽熙似是而非的只是敷衍着。 和林子轩从咖啡馆出来，两个人还去吃了顿夜宵，鲁泽熙把林子轩好不一顿说，林子轩也只是委委屈屈一言不发，还红了眼圈。 泽熙，可能是我多事儿了。 要不是你花了钱呢，早就走了。 是是是是，我以后再也不干这种傻事了。 你呀、啊、你呀、啊、你除了犯傻还能干什么呀你？ 啊，你别生气。其实今天白天吧，王医生就开导过我了。我也有些想明白了。我呢还是心太急了，这样你别有任何压力，咱俩现在就是朋友，普通的朋友，别的事都再说吧。 看来这个王医生他倒是有两把刷子啊。 情感咨询方面，王医生是这个。 林子轩竖起了大拇指， 要不是我认识王医生朋友的朋友，人还不一定答应来见你呢。 行了吧，吃你的吧，话怎么那么多呀？陆泽熙说着摸了把裤兜，还好还好，这个王翠给他的名片他没有扔。 第二天王秀芬回自己家照顾周长河了，带孩子的任务暂时交给了周宁静和方志远。恰逢周日，两口子便带着方舟子去了儿童游乐园。熙熙攘攘的游乐园内人挤人，方志远这边排队买票搞得汗流浃背，周宁静背着硕大的妈咪包，两手还抱着怎么都不肯下地的舟子，周宁静也不轻松。午饭是在游乐园吃的，味道不怎么样却死贵，周宁静好一通抱怨。周子到底还年幼，玩了一上午，吃着吃着就睡着了。 方志远搂着沉沉入睡的女儿，不免数落起了周宁静，以后当着孩子面不要那么情绪化，你忘了这还是你看了育儿书之后告诉我的呢。哎，我跟你说，父母的情绪对孩子的影响是特别巨大的。啊，对了，你还说什么？拿破仑说过，能够控制好自己情绪的人，比能拿下一座城池的将军更伟大呀。父母要学会的就是如何管理好自己的情绪，做情绪的主人嘛。 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只是我昨天在家做了一天的 PPT。大周日的连个懒觉都睡不成，有点累了。 哎，孩子可是你要接回来的啊，既然接回来了就应该能想到会这样的。 你这话什么意思？ 没意思。方志远指了指怀里的周子说，注意点你的情绪。 周宁静摇了摇头，压低声音尽量用平缓的语气说道， 我本来想着今天我好不容易休息一天，孩子你先带到游乐园来玩上一天，等到了晚上我哥不是请我们俩吃饭吗，到时候我再出门和你们会合。 那你干嘛不早说呀？你要是不想出来我还能逼着你出来呀？ 那我不是得照顾你的情绪吗？ 我是照顾我的情绪？方志远非常不解。 等会儿你再多想了。想着怎么了？我方志远现在带爷在家就该带孩子不成？ 嘿，在你的眼里 我现在就这么一个人呢、啊、 你看你看，你动不动就上纲上线。 首先我确实是失业了，现在处于待业的状态， 但是我在为我的项目做准备，我没有闲着。其次，你要是想歇着，你说一声就可以吗？不就是陪周子玩吗？我这当爸的，为孩子做什么，不都是应当应分的吗？ 行，现在又变成我的不是了，是吧？ 一家三口在游乐园熬了一天，好不容易到了晚饭的时间，便急匆匆地往周宁海订好的餐厅赶去了。方舟子的小脸儿晒得通红，路上两口子又为忘了给孩子抹防晒霜小声地争了几句。对周子来说是愉快的一天，而对他的爹妈来说，这一天下来无异于活受罪。 话说这周宁海80年生人，马上就要奔四，三年前和妻子离婚后一直没有再娶，孩子呢也判给了妻子，加上父亲去世的早，如今家中除了寡母就剩周宁海自己了，怎么看都像是孤家寡人。父亲和叔父他们之间的感情本来就很深厚，父亲去世以后，他更是把堂妹宁静视作亲妹，后来遭遇了离异，一夜之间妻子孩子都从他生活里消失了。周宁海更是把堂妹一家人视为自家人，对方舟子也就格外疼爱。 这顿饭呢，他是早就想请了，只是大家平日里各自忙碌，倒是昨天堂妹突然给他来了个电话，说是有事要请他帮忙。他的堂妹已经托人给丈夫方志远找了一份销售总监的工作，无奈方志远想自己创业。堂妹说他劝不过来他，想让他这个当堂哥的帮着劝劝。还说好了，一个红脸儿，一个白脸儿，适时的配合。好吧，择日不如撞日，那就不如请他们一家吃个饭吧。等堂妹一家入了座，周宁海从怀里掏出了早就准备好的红包，塞给了周子。这红包挺厚，少说也有5000。周子的手太小了，险些都拿不稳了。 周宁静对周子说，快，谢谢舅舅。周子嘴也甜， 谢谢舅舅的大大大红包。 大家都笑了。周宁静转身对周宁海说，哥，你也是的，这不过年不过节的，你给孩子塞什么红包啊？ 哎，这孩子不是快上幼儿园了吗？那可是大事啊，我这个当舅舅的不得表示表示啊。 方志远和周宁海喝着酒，很自然的周宁海问起了他工作的事情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，我刚发芽。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。 我记得， 我快忘了。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《我们的新时代》，朱海作词，胡廷江作曲，阎维文演唱。 当盛世的钟声敲醒未来，春风如怀，百花盛开，辉煌地走向世界中心的舞台，新时代大幕在中国拉开。当幸福的生活如约到来，万家灯火欢乐开怀，温暖的旋律融化所有的冰雪，听新时代的歌声为中国喝彩。日出下满天涛声连四海，豪情跨江河，自信越千山，这就是中国伟大的新时代，它的存在

收听的是《午夜拍案惊奇》。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月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。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 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叔， 至叔。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索， 上下求索，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与执念的深海。 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还能相遇，一切就像梦一样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。 方志远和周宁海喝着酒，很自然的周宁海问起方志远工作的事，还没等方志远说话呢，周宁静先开口了：“哥，志远说了，他想自己创业，我支持他。” 接着，方志远把自己的项目大略的说了说。周宁海沉凝了一会儿，才说：“现在嘛，这个经济也不太景气啊，创业。”可得考虑风险呢。依我看呢，你再给别人干几年，多积累点经验啊，也是可以的嘛。 哥，倒是有人想请他呢。我一个客户的亲戚，人家自家开的厂子，在某城同行业里那也是数一数二的，要请志远去当销售总监。只不过我老公啊，他就是想自己干。 哦，那很不错嘛。哎，志远呢，我建议你还是先去试试看。方志远没有吱声，就只听见这兄妹俩有来有往的唇枪舌战了一番。周宁海呢，坚持创业有风险，周宁静呢，他坚决支持老公。听到后来，方志远有些明白了，他们俩呀，大概只是在演戏给自己看。他就笑了笑，只是埋头喝酒。果然在回家的路上，周宁静一边开车一边提起了周宁海，意思是哥哥的话嘛，听起来其实也有几分道理，又加了一堆软话，只捡好听的说。周宁静越是这样，方志远便越觉得不快。没喝多少酒的他，一路上只是装醉，心里暗想，这次不管周宁静怎么说怎么做，这个项目自己做定了。 这个星期天，老八也没闲着，陪海丽去逛商场。海丽嚷嚷着要采购母婴用品，自然不会放过老八这个能提能扛的壮劳力。海丽这段时间那可算是扬眉吐气了，仗着怀孕和假复婚，把老八着实收拾了一番。老八心里有苦，除了跟哥几个吐槽，再没有别的倾诉对象了。他父母每天一个电话，时时督促，丈母娘呢，更是每隔一天就来一次海丽那里，美其名曰帮助小两口做做家务，其实就是盯着他们俩。这都水深火热，全靠着快当爹的喜悦支撑着了。双方父母又催着他们去领结婚证了，要不是海丽找人做了两本假的， 这一关还不知道怎么蒙混过去呢。巧不巧，在商场一楼的大厅，老八遇到童安安了。童安安穿着一袭白色鱼尾婚纱，清纯可人，正给一家婚纱摄影机构做活动，要上台走秀呢。海丽可不是笨蛋，见老八和童安安对视，那一闪而过的电光火石妥妥的有奸情。不过海丽又想，他已经和老八离婚了，他和这个女人怎么着，和他海丽好像没关系吧。但海丽还是气，板着脸横在两个人的中间，搞得三个人很尴尬。等童安安上台走秀了，海丽居然还是没有走的意思，反而兴致勃勃当起了观众。哎，这就是和你同居的女友？ 老八解释说，我跟安就是普通朋友，你别多想。说完了，他才想起了什么。不是，我不是跟你已经离婚了吗？我跟你解释得着吗？我 也没让你解释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怪只怪我肚子里这个孩子来的不是时候。不过我瞧那个女的那样，倒不像是会给人当后妈的。你要真喜欢她，孩子呢还是交给我比较好。哼， 可以啊，海丽啊，啊，你现在都会来这套话里有话了。哈哈，说半天你在这儿等着我呢。哼，老爸笑而不语。童安安和几个模特并肩走着，童安安走在最中间，自然也是最好看最惹眼的。老爸尽力地挪开了自己的视线。 海丽推了推前夫，哎，八小根，你说这姑娘是不是瞎呀？ 什么意思啊？ 她能看上你那还不算瞎呀？ 不是，我跟你说了，我跟她就是普通的朋友，朋友。哎，不是，怎么看上我就瞎了呀？不是，当初你不也是看上我了吗？你怎么没瞎呀？ 嫁给你之后，我也才发现我是瞎子。 哎，太伤人了啊。 对了，八有根，我们俩第一次见面也是在商场吧？那时候还不叫新天地，就叫卯城百货。 去错了，不是在这儿，是在商场对面那家牛肉面馆。 约的是这儿，等我到了你才说去吃牛肉面的。 我不是问你了吗？吃饭了没有？你说没有，这我才带你去的嘛。 头回见面请人家吃牛肉面，呵呵，你还真做得出来。 嘿，你这叫什么话呀？那后来我不是还请你吃大餐了吗？没少吃啊。 怎么，你这是打算跟我算账？ 不是海丽，我发现你这人挺没意思的。 可不是嘛，我要是有意思你也不会和我离婚了呀。 不是，我跟你离婚是因为这个吗？ 那是因为什么？ 你不知道啊，就咱们俩呀，那性格从根本来说就是不合适的。 你向我求婚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说的，你说咱们俩哪儿哪儿都合适。台上童安安转了个圈，他一眼就看到了台下正说着话的老八和他前妻，看那热乎劲儿，可不像是离了婚的呀，明明就是在斗气的情侣。童安安略有些心神不安起来，指节惶惶，脚底下高跟鞋一扭，摔了个狗啃泥。等他站起来才发现老八和他前妻已经走了，前妻走在前面，步履轻快的不像一个孕妇，老八拎着大包小包屁颠屁颠的跟着小跑。童安安嘟囔着拎起婚纱的裙摆，哼，什么嘛，闪到了后台。 周一的上午，西亚整形医院默默把一份方案放到了陆泽西的桌上。陆泽西一翻开就笑起来了，哈哈，这叫不谋而合， 咱俩想一块儿去了。原来默默和陆泽西虽然各自分头行动，却都想到当务之急，解决他们和老齐之间矛盾的最好办法就是拿下医院，吸引新的投资人。不过默默比陆泽西还多走了一步，那就是默默把有可能参与投资的机构都列出来了。 两个人做完了计划，已经是下午了。见陆泽西抬手看表，默默笑道：是要去见林子轩吧？行，你去吧。 不是，我是去见一个朋友。 啊，那让我猜猜。这个朋友是刚认识不久的，而且她还是个女的。 陆子琪笑了笑，算是默认了。 你还真是乐此不疲呢。好了好了，你去吧。咱们这事儿还得从长计议，也不差这点时间。 不是，主要是我跟人约好了的，咱们不好意思放人鸽子，对不对？ 默默走到门边，打开门，做了一个请的姿势。你要是能够管住下半身，你就不是陆泽西了。废什么话，赶紧去啊。 这回默默倒真的是错怪陆泽西了。陆泽西离开了医院，驱车到了一家心理诊所。陆泽西约的人正是那个叫做王翠的心理医生。 这个下午百成也有约，他对镜自顾，今天的装束可以用保守来形容，几乎没有化妆。明明是夏天，百成穿了一件松松垮垮的黑色中袖 T 恤，下面是一件小脚的紧身牛仔裤，勾勒出百成姣好的腿型。百成想了想，脱下了牛仔裤，换上了一条和 T 恤同色的运动长裤。临出门前，他还戴上了一顶鸭舌帽。是木华约的百成。木华在微信上说，既然自己和百成没有缘分，那么他也就说服自己接受了这个设定，希望百成能够给他一个做朋友的机会。百成本不想赴约，又怕激怒木华，这种有些愤青又小心眼的酸腐知识分子是最最难缠的。前思后想，只好答应了。坐下不到十分钟，百成就后悔了，木华一直在絮絮叨叨，说着一些不明所以的话，各种显摆自己的学识。不但这样，木华还狠批了一些社会现象，特别是婚外恋呢、小三儿啊，说的跟他自己遭遇过似的。听着听着，百成忽然笑起来。木华口口声声说着的小三儿，是在给他百成鸣警钟啊。 而装扮随意的百成，在木华的眼里，竟多了几分难得的自然随性和慵懒的性感。比起百成之前的端庄知性，这个样子倒显得新鲜有趣，加上多日未见，百成在他眼中自带光晕，此刻用女神来形容都不为过。越是想和百成交往，木华的语气便显得越加的苛责，甚至说出了我不希望你成为这种女人的话。 百成微怒，哼，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 你看你看啊，你个骨子里还是在意的嘛，啊，你在意成为小三儿，在破坏别人的婚姻，从而遭受道德的谴责吗？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但是我不希望任何人对我的生活指手画脚。莫先生，如果你真心想和我交朋友，那没问题，但是朋友之间也不是什么话都能说的，不是吗？ 你们这个方志远到底哪里好啊？他就让你这么死心塌地吗？哪怕他已经结了婚。 百成没有说话，他已经有些坐不住了。 据说懂得读微表情的木华此时 早已被冲动撞昏了头了，但仍然是不依不饶地说，你不觉得你跟我才是最合适的吗？哦，你不年轻了，白城啊，我们学校好几个你这种年纪的女讲师啊都还在单着呢，啊，当然也要嫁出去的，但她嫁的是个二婚呢，啊，你看我们俩的年纪、志趣、爱好各方面的都是匹配的，关键是我没有婚史啊，啊，当然你也一样啊。这个 百城又气又好笑，暗想得亏慕华只是卯城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小小讲师，就这情商，假如慕华在911、285大学任教，那百城可是真的要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捏把汗了。百城从包里掏出了两张100元纸币，打算买单。穆先生，我还有事，我就先走了。 莫华一下子按住了百城的手，你听我说，咱们俩有很多的共同爱好，而且从现实的角度来说，你有钱，我有才，我们两个的结合既能相互扶持，也能够相互影响。 百城抽回自己的手，站了起来，莫华一下子挡在了百城的面前。 突然方志远走了过来，哟，某老师啊，百城啊，怎么那么巧啊？方志远其实早就看到木华了，只是百城戴着鸭舌帽，自己还不太确定是他。方志远和油烟净化设备的厂家代表约在这里见面，他想确定一下去对方工厂实地考察的时间和细节。厂家代表临时有事改期了，方志远便一个人坐着修改修改自己的项目方案，倒也落得清静。直到百城站起来看到了他的脸，而木华看起来似乎有些激动，甚至对百城拉拉扯扯，木华没好气儿的看了方志远一眼，扭头就走。 百城摊手对方志远，声音微微颤抖，哼，可笑吧，我爸居然安排这种奇葩来和我相亲。 见百城还是有些惊恐，方志远叫服务生端来温热的柠檬水，两个人对坐着看着他喝了。 百城问方志远，哎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 我不是打算自己干了吗，约了厂家代表，人家呢临时有事儿，我呀好久没有这么安安静静地待着了，干脆把点的这壶咖啡啊喝完了再走。 你还是那样。 哼，那样啊， 舍不得浪费。以前我们俩哪次出去吃饭，你不是把所有的饭菜一扫而光的？ 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，每次跟你出去吃饭呢，我都是既激动又害怕。 激动害怕？ 是，激动的是能跟你一起吃饭了，我害怕的是钱不够啊。 其实每次出去我兜里都装了钱，我就是怕你钱不够。 是。 那现在呢，你还激动吗？还害怕吗？ 现在，嗨，现在咱俩的关系变了，我呢也没那么穷了。 哎，也是。哎，对了，你那个项目准备什么时候启动啊？ 方志远便把大致的情况说了一下，白城侧耳倾听着，不时地点着头。 等方志远说完，白城问起了资金的事。看方志远吞吞吐吐的样子，白城差不多猜到了大概。油烟净化设备在卯城确实有市场空白，要不这样吧，你这个项目我入个股。 还不知道能不能成呢。 明白了，你是怕宁静知道我入股了他会生气？ 不，那倒不会。 两个人又聊了一些别的，绕来绕去又绕回了百城相亲的事了。 百成不无感慨。没想到我熬着熬着竟然熬成了一个大龄剩女了。 嗨，我只听说过剩菜剩饭，哪来的剩女啊？造出这个词的人太缺德了。 你也别安慰我了，现实不就摆在这儿吗？在相亲市场上我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了。我爸和那个介绍人口口声声说让我降低标准降低标准，可他们从来就没有问过我，我的择偶标准是什么。 那你把标准告诉他们不就行了吗？ 我的标准……百成看着方志远，我的标准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，那就是我得喜欢吧。你应该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。 方志远低着头摆弄着桌上的小花瓶，他转移了话题。你说啊，慕华这个人他是不是有点极端呢？ 你怎么又提这个奇葩了？ 我是在想啊，这是不是跟他的经历有关呢？慕华的老家在北方一个还算富庶的城市，当初来卯城啊，是因为卯城职业技术学院的前任院长特别的看重他，啊，算是把他引进过来的。这个姓吴的院长呢，许诺慕华，啊，什么平副教授啊，教授啊，啊，什么当分院院长之类的。在酒桌上呢，还说慕华是他重点培养的对象，是他将来的接班人，如此云云。没有想到啊，姓吴的许诺过的一个都没给这个慕华兑现，姓吴的自己呢，反倒还因为挪用科研的经费，乱搞男女关系，就此落马了。这个慕华呢，也是时运不济，这些年呢，学术上没有什么成就，只是钻营。却不知道啊，之前已然树敌过多了，哪儿还有什么机会呢？方志远娓娓道来，像是和慕华相识多年了。 听众朋友，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唐婚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 87.6。欢迎来到2035，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我和2035有个约》，何牧阳词曲，加油男孩组合演唱。 那是一个诺言，穿山越海真切，遇见梦想的明天。我奋进的脚步，披星戴月强烈，迈开大步就沦陷。青春充满电。春天所有诺言都实现，我脑海的芯片终将万物互联，唯有信念永不变。哦哦哦哦哦哦哦哦，奇迹不断的涌现。哦哦哦哦。 心去闯历。